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香港外国记者会 FCC 副主席马海工作签证续期被拒，入境处说不评论个别个案，然后马海以旅客身份入境香港又是被拒绝，香港大律师工会都发表声明说希望有个解释，不过估计都是继续不评论个别个案的了。其实呢早早地推这个理由出来很多都不用继续玩，譬如说批钱啊不批钱啊 ,DQ 啊不 DQ 啦，真普选啊或者不真普选啦，甚至第日拉人不拉人啊，有哪个不是个别个案呢，全部都可以用不评论个别案件做回复，那就没晒争议，就没那么多撕裂咯。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大家出入强国，如果怕地沟油啊有毒食物啊就可以唔食嘢啊，惊有毒雾霾嗱可以自备氧气筒，但系点都唔可能唔住宿唔瞓觉啩？以为俾多少少钱住五星级酒店就会干净啲，但事实系咪真系咁样呢？有内地网民啊喺过去六年嚟啊入住咗全国147间五星级酒店后，发现几乎全部酒店都会用洗完厕所浴室嘅毛巾或者百洁布嚟洗客人用嘅朗口杯，有酒店员工更加喺垃圾桶里面啊，将一啲抌咗嘅一次性杯盖攞翻出嚟重复咁用啊！哦，咁以后自备床单啊、牙刷啊、朗口杯、枕头咪冇嘢咯。嗱，我哋强国生还者唔到嘅，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生还者。 MJ 啊，你翻酒店以后翻大陆。真的要自备枕头、 我们这个节目呢由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叫做强国生还者呢、暗语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是一路就是经常出入强国啦。众生还其实经已是一个就是几了不起的成就来的。喂强国不嬲都是就是这些炸弹遍地啊。地沟油啊很多地很多样东西都是就是很危险的啦。 其实我真的豁了出去的。预了它是地沟油的啦。预了它雾霾。 干净。 刚我在北京回来的嘛，天津好恐怖。即是要用好撚恐怖嚟形容。 点样恐怖法呢？ 我就住喺天津嘅，佢有一个地方叫天津之眼，其实就抄 London Eye。 唔系佢嘅恐怖系点样恐怖啊？系边一方面啊？ 我就对住摩天轮嘅。天津个天津之眼就系一个摩天轮嚟噶嘛。我朝头早六点几七点起身，一揭开个窗帘，扑街成个天系白色嘅，即系你完全系望唔到个摩天轮。我 exactly 正正系对住摩天轮。 OK， 你可以完全睇唔到摩天轮。 几远到啊？100米有冇啊？ 咁啊，100米咯。即系正常你翻到去一揭开窗帘，你一定望到。 系咪个个都戴晒口罩出街咁样？ 咁啊冇，啲人同我心态一样啊嘛，预咗噶啦。 不过咁嘅，即系有凡事啊，有好有坏啦。即系当然即系我夹硬讲噶啦。但系咧咁样讲，即系我哋喺强国出入得咁多咧，个抵抗力就好咗少少嘅。 你有冇？ 即系我见过好多，因为咧我同过好多唔系成日出入强国嘅朋友，亲戚都有，翻大陆啦食嘢啦，大家食同一味餸，佢哋有啲咧就真系食物中毒咁样咧，搞到好大镬啊咁样，又话只脚肿咗啊咁样，啲嘢好唔干净啊，好易病啊咁样。咁我相信嗰啲系嘅，系有菌嘅。是不卫生的，但是我吃又没事。 你没听过个笑话吗？有一个有一班大陆团去到云南，即是 呢、这个天空啊，好朗清，空气好好嘅地方。咁突然间咧，有几个人就晕低咗。咁咧就话：哎呀，好唔舒服啊，点样点？跟住咧，又同佢做人工呼吸啊，又俾氧气佢啊，都仲好唔舒服。跟住咧，有啲当地嘅救护人员就问佢：，你呢班系喺边度嚟噶？哦，喺北京嚟嘅。哦，得，明白。跟住咧就拨一条喉咧喺个汽车个死气喉度拨出嚟俾佢闻。跟住啊，直接揸到味道， 一天都 过。呢、这个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一天都光晒， 即刻醒晒。 所以咧，其实咧，你喺一个唔系咁健康嘅环境嗰度咧，你真系会自自然然潜移默化咧，你觉得唔正常先系正常啊？ 系 啊，所以几年前啊，阿黄子华、子华神佢个 talk show 咧，都系咁样，唔黐线唔正常。嗱，而家香港咧渐渐地进入咁样嘅环境啦， 有好多嘢咧，嗱，譬如香港以前我哋会觉得系 有问题嘅， 有问题嘅，但系而家随之发生嘅，唔会觉得都 OK 啊，合理啊。即系我求其举一个简单嘅例子，即系唔好讲到话回归前呢啲啦。二千年初，你突然间见到一班嘅妖孽喺呢个步行街度载歌载舞啊，少林高僧又吉大髀，又攞剑嚟插喉咙、你会觉得哇，搞错呢啲嘢都可以发生嘅、但系喺杀呢个西洋菜街之前，你见到啲，好正常咯、啊，个都系咁噶咯，合理咯、即系呢啲嘢就系潜移默化或者呢个洗脑、令到我哋会觉得。合理咗件事， 冇錯啊！嗱，呢個西洋菜街當然都好大影響啦。咁即係我有上個月先去完人哋外國旅行，外國都有好多嗰啲步行街咁樣嘅。 係，即係你個外國係 韓國啫嘛。 哦，係、okay、 啦，都一樣有啲表演嘅團體喺條街嗰度去玩啦。 係，唔係大媽表演咩？ 絕對唔係韓國喎。 咁咪有大媽喺度？ 冇大媽，冇大媽。 咁啲大媽會去旅行噶嘛？大媽旅行期間都要跳舞。 係，我慶幸我冇遇到啦，係好慶幸，即係佢哋未發展到咁樣啦。即系嗰种自觉性系好紧要嘅，即系你话喂系啊，我都同人讨论过呢个问题，我哋自己节目都讨论过啦，即系好难去界定艺术咁，但系即系人哋嗰种嘅发展就自自然然会有种自知之明啦，会唔好太影响到人啦，佢哋都有好多团体，但系唔会大家太大声去影响到人，咁啊亦都揾到个适当嘅空间去俾佢表演，咁就无论系游客又好啦，我见到当地嘅居民又好啦，表演者又好，围观嘅朋友都好，大家都乐在其中嘅， 系即系接受呢样嘢。 系啦，接受非常好睇添，我即几乎唔想走啊！嗰条街度， 系啦，唔会每个声浪好嘈啊？ 唔会，就系喺一就系、是、就佢就系揾到平衡啦，就系、是、你埋去听嘅时候，当然听到音乐啦，但系唔会好大声，同埋佢一档与一档之间有个距离，大家都会有个适当嘅音量喺度，就唔会话呢一档太嘈，嗰档听唔到咁样。 咁冇听过啲咩中国祝福你，同埋呢啲咩你是我心中 冇 呢啲， 好庆幸冇。咁人哋韩国嗰度即系可能啲游客就都去韩国都唔系做呢啲啦， 咁证明大妈失败咯，冇将我哋嘅传统艺术发展到， 冇啊，真系冇啊，真系冇啊。咁但系香港咧，我觉得大妈嗰个系少嘅影响嚟嘅。我觉得香港而家最大嘅问题咧，系真系大家嗰、那个我称呼之为，大应该听过嘅寒蝉效应，即系大家越嚟越真系识得自我审查。你而家求其试下，你而家受 Facebook 啊，或者试下真系攞住个电话，而家好多嗰啲街访嘅节目咧，你试下真系走去问一个普通。嘅香港人，佢嘅政治取向啊，或者对 唔敢答 敏感啲嘅问题啦吓，我谂会有几多人唔敢答 的。如果蒙住面咧，可能会好少少。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出镜嘅话，大家会去担忧就系、是，哇咩料啊？会唔会秋后算账啊？ 嗱，可能唔止系唔敢答，甚至大家会知道咧点样乜嘢答案系有问题。即系譬如话你 讲港独啊， 系啦，就系、是、啦，港独就一定有问题啦。咁呢个就系其实嗰个。嗰、那個其實咧，譬如話拉咗某個人，封殺某個黨，嗰啲咧其實好似對我哋冇影響嘅嘢。其實呢一啲譬如話嗰、那個馬海先生被拒絕入境簽證嗰啲咧，嗰啲好聽感覺上好似同我哋都唔係好關事，我哋唔好理咁多啦咁樣。表面上好似唔關事，其實咧一定帶嚟咗一啲嘅漣漪效應俾我哋，就係話我哋每一步啊，我都會好小心。甚至我哋如果有啲小朋友啊，我哋都會教佢你第時入學生會你都唔好企咁前啊，你都唔好亂講嘢啊！咁呢一啲係咪我哋想見到嘅下一代啊？見到嘅政治氣候咧？呢一啲對我哋其實係咪香港漸漸地消失嘅一樣嘢咧？ 其實 我自己个人睇法啊，唔好讲到下一代咁遥远， 而家已经系啦， 而家已经开始发展到系咁样咯。 系啊， 嗱，唔好讲到话我同 MJ 嘅下一代先啦，首先未出现下一代啊，即系假设我哋已经有一个五岁六岁嘅小朋友， 系我见到很多。 如果同样嘅五岁六岁小朋友，我哋呢个小朋友啊，喺2005年、2007年同样嘅平行时空里面出现嘅，我哋都可能会教佢啊正义感啊，有啲乜嘢要人要帮忙嘅，啊你真系要企出嚟帮佢，或者要据理力争，社会唔公义嘅嘢，我哋要出嚟要反抗。同样嘅情况发展到2018年，我哋会点样教小朋友？可能 MJ 会好少少，但系我唔会啦，我就会觉得，哎呀，如果见到有个公公婆婆跌咗地下，千祈唔好扶佢啊！如果有人问你借电话，问你借钱，千祈唔好帮啊！如果有啲咩社会不公义嘅，唔好理，即刻翻嚟屋企，话俾爸爸妈妈听，嗱，翻嚟我哋个被斗度，捐入去个被斗度，笠住个头就唔记得噶啦。我谂会系咁样。 或者香港啦，即系有啲教育嘅嘢就个人入各即系个人有唔同嘅方法啦。但系香港即系我哋而家要感受一下咧，究竟我哋有啲乜嘢系即系慢慢消失紧啊？譬如话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好紧要嘅我哋政治就冷感啦，唔理佢啦。咁但系都要有啲人去做噶嘛。咁我哋系会。即係一個正常嘅一個國家啦，佢通常都會有一啲唔同嘅聲音，會有唔同嘅政黨去為人民服務啦。咁可能有譬如用美國嚟做舉例啦，因為大家會比較聽過美國啲新聞，共和黨同埋民主黨係咪啊？美國係係啊，兩個黨咁樣，佢哋都會係不斷嘅更替咁樣啦。佢哋唔會係邊個黨係到執政嘅時候咧，另外一個黨會係無端端有好多嘅罪名啊，去抹殺對方嘅空間，亦都抹殺唔到啦，因為人嘅制度已經係長遠地咁樣運作，係運作得好順利啦嘛，所以佢哋不斷有個冇戰爭、冇流血，亦都唔會話真係好撕裂咁樣嘅狀態，而去進行咗個權力嘅交接噶。咁而香港咧，以前嚇即係喺回歸之前，或者就算10年前咧都好啦，你會見到係都好多政黨係好正常咁生存，有政黨日日鬧政府，係啦，但係大家一樣好支持佢哋。咁係一個比較相對正常嘅一個體系嚟嘅。咁但係近呢1-2年發生嘅事件，你會見到喂，好似反對派係越嚟越。那個生存空間越來越小啊！你而家譬如話，我哋有一個朋友，或者有個下一代，佢同你講，佢想加入民主黨，或者佢想加入某啲政治團體，你會可能同佢講，哇唔好，你賴嘢喎，你可能會好危險嘅喎， 食飯都有問題，你又揾唔到嘢做嘅喎。 係啊，但如果佢會同你講加入民建聯，你可能即係你 醒啊，叻仔， 你一定有錢，你一定即係起碼生活上面唔係問題啊。咁呢個就係我哋見到，喂，其實咁樣嘅空間係咪仲係一個正常空間？喂，你想象下，可以好，你想係如果全個咁樣落去，有一日世界上就冇再冇香港嚇，再冇反對派㗎啦。系啦，即系因为所有民主派有啲都可以俾人开始嚟啦，开始摆个港独就系一个罪名嚟噶啦，咁跟住自决亦都系等于港独噶啦，民主派都系支持自决噶啦，民主派都系俾嘢都系叫做反中乱港噶啦，咁所以渐渐地咧嗰个而家嘅议席啊嗰啲所有嘢咧嗰个生存空间越嚟越细，咁因为真系冇民主党啦，大家成日有时都会同路人都去闹佢哋嘅时候，咁你想下如果冇民主党，咁香港人会点？ 其实我自己再用我最中意用一啲简单嘅例子去。描述一件事，就简单如一个班会啊，一个班，譬如中学中三 A 班咁样，老师就唔理嘅，好啦，就班长去决定啦。好啦，班长就成可能 MJ 做咗班长，于是咧就同啲学生讲，嗱，你埋我堆，你个班会费就俾5蚊得啦，你唔埋我堆，全部俾200蚊。咁可能有啲嘅同学会觉得咁搞错啊，点啊，要投诉要点样，投诉到去。班主任嗰度，班主任可能有分红嘅，同个班长收咗钱，班长会回水俾班主任嘅，唔理你。咁于是你越嘈，嗰啲人佢就越去剥削你，越去欺压你，打压你。咁于是你就可能我唔服从，我继续我照俾翻合理嘅一个班会费。好啦，影印咗啲碌屎啊，或者有啲乜嘢唔俾你，哎哟谂理由咯，唔俾你，或者唔去故意刁难你 啊！啱啊，好。 咁于是剩翻嘅系啲咩人呢？全部会觉得，唉，唔好搞事啦，都系跟住呢个班长啦， 唯命是从啊， 跟佢俾5蚊嘅，抵，表面上以为赚咗，好啦， 等到个个都俾五蚊，呢、這个班长就会觉得全部都系我嘅人嚟嘅，佢、就绝对可以为所欲为啦、突然间就可能出个声明，好，听日我哋要去有个考察团，唔去嘅，屌、以后踢出校。 嗯， 我哋考察团可能去韩国旅行，咁、啊，每人成为200万。 嗯， 你去到嗰刻冇，因为冇其他嘅。 选择 冇其他嘅人帮你发声， 唯有听话。 咁你得翻一个选择， 系啊， 同香港嘅情况一样。如果我哋嘅反对派已经消失晒啦、或者得翻好少人喺度，佢、可以 ignore 你，唔理你、全部都系剩翻嘅就系所谓嘅建制派。 嗯， 好啦，佢唔需要顾及你嘅感受啊，唔、需要考虑你嘅选择，直接同你讲都唔使理你咯。 系啊。 即会变成是一个好恶劣或者是一个好可悲的局面。 然后除了是一种即时，刚才如果用他 Win 讲的例子，即时你是一个金钱的损失啊，一个俾钱先有屋市啊，那些这样的信方便程度之外呢， 是 完全改变了你的价值观啊。所以有时为什么会有中港矛盾啊，为什么我们会憎恨某一些的内地的朋友，是因为他们自小在一个这样的价值观那里生存，他觉得啊没办法的啦，我们如果我现在手上有屋市的话呢，我一定是要赚钱，我先至系俾到公平，一个颁奖本嚟派碌士系一个正常嘅一个 動作，佢工作嚟噶嘛？ 系啦，咁但系佢而家就一个个都会去咁样做，就系话我成为一个当权者，我一定系要收钱，我一定要得到利益，我先至咁样做。咁所以世界佢就嗰、那个那个文化上嘅道德价值上咧，就再冇廉洁去行事嗰种嘅价值观喺度。咁从而咧嗰、那个成个恶性循环之下咧，就越嚟越正常啦，系咁。 大家都觉得合理吗？最惨。咁嘅一件事就大家都会觉得呢样嘢系合理， 系啊， 你听班长话合理咯，正常咯、 啊。然后一开始头先阿 Win 嗰个例子咪话有人去抗争，人出声，反而系俾人棒打出头鸟，反而可能赶埋出校嘅咁样。咁反而以后咪越嚟越多人哦，咁我哋都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唔好企咁前啦。我哋都系唔讲为妙啦。所以你见到而家大部分公众人物啊，尤其是 artist， 尤其是艺员，其实冇乜边一个够胆喺政治上面发声，或者一系咧 唔出声已经系最好嘅。 系啦，一系一发声就只能够向一方面发声。即只能够我爱国，我敬礼咁样，习近平系最伟大嘅主席。咁你谂下，如果当全部都系咁样去一个一方面一面倒嘅信息嘅时候，其实已经越嚟越接近北韩啦、1984嗰啲咁样嘅例子，其实大家就渐渐地失去咗嗰种正确嘅道德价值观啊。 其实无限嘅历史都系重复紧嘅。 嗯， 我哋一开头以为去满足呢个当权者，就会觉得冇问题咯，解决咗、但系当权者嘅欲望系无 穷 无 尽 嘅， 系啊， 你以为满足到佢今日，以后佢唔会增加咩？太过天真啦！佢今日发现，冇人反对，再行前一步，再听日都冇问题、可能入侵埋你嘅家园，沾污埋你嘅可能系妻女啊， 掀被琴啦， 系即系呢啲系绝对唔出奇，无数嘅历史已经话俾我哋听、但系好可悲嘅就系、是。香港已经慢慢走紧呢条路咯， 所以我哋咪要继续，我认同噶，即系 我支持噶，我哋第一次所讲嘅，希望美国可以帮我哋去伸冤咯。 我认同系好多朋友，即系而家呢一刻咁就叫做休养生息咁啊，未必系一个好嘅时机就出嚟即刻去抗争咁样。咁、大家一定要保持呢一个理智，去知道我哋而家咁样究竟发生紧乜嘢事。咁究竟會有啲乜嘢影響？咁從而就繼續宣傳啦，繼續話俾大家知，即係咁樣係有問題嘅，保持呢個清醒。咁、之後咧，先至可以即係喺適當嘅時機，我哋繼續一齊出嚟抗爭。譬如話，而家開始大家都留意到嘅，大家開始知道CCTV 發生緊乜嘢事啦，可以知道報紙嗱幾好啊！而家好正常嘅，人就係有個正常嘅求知慾望嘅。你見到而家文匯報、大公報咁樣，佢銷量有幾多？大家就边一份报纸会系最好买啊咁样，咁大家就自然会知道，如果就原来当嗰、那个当嗰、那个媒体啊报纸啊全部都系得单一声音去控制嘅时候，其实自然型佢都系冇趋向灭亡噶，譬如亚视就系一个好例子啦。 系，但不过咧，同样嘅道理，而家都系已经发展到咁嘅情况啦。 我哋嘅电视咪又系得翻 CCTVB， 嗯， 好少少嘅你自费嘅 New TV 或者希特拉都 cut 唔到嘅有线，其实我几欣赏有线嘅，不过有线新闻做得几好嘅， OK 啊， 报得几好的， 有个中国嘅嗰、 个有线中国组 系 做得几好嘅， 系啊， 咁讲到报纸媒体，佢而家大陆好醒噶啦，你苹果反对声音，或者唔好讲反对，我哋唔好用一啲咁极端嘅词汇啊，佢报道我嘅短处系真事嚟嘅， 系啊系啊， 佢报道我嘅短处 ，OK， 我所有旗下嘅国企、华润集团或者系同我华润做生意嘅，你只要喺苹果落广告，我就以后唔同你玩。用經濟去制裁你、制衡你，或者用任何一切令到你不便，你再搞落去嘛。好，我叫消防署查你，我叫税局查你，總之搞到你好麻煩，已經發展到咁樣噶啦。 係，但係我慶幸啦，今時今日仲要蘋果日報啦，咁亦都佢封殺唔曬啦，即係有其他嘅媒體，譬如話頭先你講嘅所有嗰啲Now TV 啊、Viu TV 啊，有線 都驚驚地㗎， 但 係 佢 都幾盡， 都仲做緊啦，即係起碼同埋而家咧，幾好啊！科技發展之下咧，佢封殺唔曬啊！即係譬如話有之前有無記電視啊，雖然佢哋而家都冇咁冇行到咁前，我覺得佢哋 唔敢行啊！ 但係起碼即係證明咧即使是完全對著幹，都不會沒有生存空間的。咁尤其是譬如話而家有網絡媒體啦，你封不到的，即使是而家內地都好咧，都會有很多人有個自媒體咁樣，咁佢都搞緊，但係好困難。 我覺得是國內想唔想行得咁快，包括我哋大家熟知嘅 HK 零一啦，其實都係一個 中資啦， 係啊，咁啊紅色啊大紅啊，但係佢都唔敢行得咁快，希望用一些潛移默化慢慢走。我自己覺得啊，三年內就會發展到咩咧？有線繼續咁玩嘛，中國組嘛，好，於是就搞你咯。先找啲可能中聯辦啊打電話俾你有線嗰啲高層，你小心啲，你再係咁搞落去，可能再衰啲嘅就將你屋企人啲相啊，或者你 MJ 嗰啲相啊 ，MJ 啲屋企人啲相啊發俾你。我想問，如果同樣嘅情況 ，MJ 你譬如好似我哋依個強國新聞者啊，咁我哋 fans 唔多啊，聽眾可能都係幾千啦、啊，你收到啲你屋企人嘅相，亦都收到個電話，你會唔會可以繼續？夠膽在呢個所謂我哋呢個大眾電波裏邊啦，繼續去咁樣講， 焗住收皮啦。講真，即係 一定 係一定有一個即係有一種辦法， 白色恐怖咯。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哋咪要盡可能地令到呢個空間唔容許呢種白色恐怖存在。而家呢一刻，我覺得仲係可以去咁樣去抗爭、去抗衡呢一種勢力嘅。即係如果入譬如話之前嗰啲綁架事件啊、跨境執法事件啊、林榮基係咪啊？記錯佢嘅名係啦。 趙連海。 系啦，佢都会咁，即系其实可能系，其实几恐怖嘅，讲真。 桂文海啊 ，sorry， 桂文海，佢哋都仲会咁出嚟话，喂，其实我系遇到啲咁样嘅事，然后大家系会知道咁样嘅事系唔啱，大家仲系够胆去谴责嘅。咁呢一种嘅氛围啦，吓一种嘅气氛啦，经已系令到当权者唔敢轻举妄动，反而如果大家都系企埋一边，哦，冇嘢啊，系咁噶啦， 正常啊，你都系依两条扑街搞搞震。 唔好谴责啦，唔好报呢啲新闻啊！唔再有一啲咁样嘅新闻去报嘅话咧，咁就大家就要开始惊啦。 讲咗太多丑陋而又唔开心嘅嘢，先同大家道个歉啊！搞到大家心情有啲唔系太开心。 唔会啊，我觉得好开心啊，好正常。 可能听紧嘅同讲紧嘅得 MJ 一个人好开心。 可能好但系好正常去描述一下个事实，即系冇特别唔开心嘅，即系亦都唔需要去太过悲观嘅。咁我哋继续保持呢个清醒，继续睇每日去。感受一下我哋究竟得到紧啲乜嘢，同埋失去紧啲乜嘢，就已经好足够噶啦。希望我哋有更加好嘅未来啦。 好，咁啊，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咁下集应该齐人噶啦。咁啊，等阿百奇强势回归啊。 咁有信心，好啦，下集见， 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